如人以手指月是人，敌人因指应当看月。若夫观指以为月体，此人其为王室月人，一望其指何以故？所以标指为明月故。其为王指亦复不是明之于暗，何以故？皆以指体为明月心，明暗二心无所了故。如月如是。这个经文在上一次可以说讲到很重要的处所，要晓得佛法教学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开悟，也正是禅家所谓明心见性，这是我们学佛的宗旨。即使求生极乐世界还是为了这一个目的，那是无可奈何，在娑婆世界我们开不了悟，见不了心，这才求待业往生。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是学的明心见性啊，还是学这个方法。那么为什么不能开悟呢？这是我们一定要研究的。经典里面呢，常常赞佛为大医王啊。那么诸位想一想，这个医生啊，大夫给人治病，诸位要问一问，有没有一定的药方？问问看有没有一定的处方。如果这个大夫有一定的处方啊，恐怕很多人都不敢请他看病。为什么呢？张三李四王二来了都是一个处方啊，那人要吃这个他的药吃死了，他可以推卸，你没有照我药方害病啊，你吃死了不，我不负责任啊。哪有这种道理？佛法是活的，应病于药，众生的病不一样，所以佛用的方法就不相同。因此才有无量法门啊！那个无量是真正的无量，而不是有量的无量啊！我们讲八万四千法门是从纲领上说，每一个法门里面都有无量法门啊，因此佛在般若经才告诉我们，如来无有定法可说啊。但是有一个原则，无量法门呢有一个大原则，决定不会变，那就是什么呢？明心见性。这个是不会变的。如何才能明心见性？这不能明心见性啊，那毛病又出在什么地方？诸位要想明心见性，要想开悟，首先要找出我们为什么不开悟。 这就是前面呢这一章经里头所讲的，我们只不能开悟啊，就是缘心偏法啊，十法业缘呐，非得法性啊。这个非得法性就是不开悟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无量的法门，不论是哪一个法门，你还是用缘心，你就决定不能开悟。决定不能见性。用在念佛法门里面有一点小成就，用在其他法门是决定不能成就。净土法门成就什么呢？待业往生，这是没开悟的。所以在末法时期，众生习气太重，什么习气呢？就是用攀缘心，无论修学什么法门，听经言教念佛参禅持咒，都用的是缘心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都不会有成就啊。前面这一番开始，这是纲领上的开始啊。是成功与否关键上的开始，非常重要。这一段比喻啊，也比喻得非常之好。禅宗后人有集子定这个名叫直月路，直月路就是从这来的。那么佛建立的教法，诸位晓得，不能离开六尘。演讲是深沉啊，放光鲜锐是色沉啊。所以诸佛菩萨摄教啊，是离不开六尘的。六尘是什么？六尘是指离开六尘，就没有法子给众生启示。但是要学，要学佛的，因执要忘欲呀。所以今天这个比喻是，如人一手指月时，指着天上那个月亮，啊，告诉另外一个人，那么这个人要聪明伶俐汉，因指要见月呀，这叫开悟了。闻佛说法的音声，悟入法性。这是佛说法大主意之所在。那么不会的怎么样呢？不会的就跟底下所说的，若不观之以为乐体，拿个指头指着月亮看月亮，他怎么样？这个人呆呀，笨呀，看到指头就把指头当作月亮了。这一本经就是指头，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指头。指什么呢？首楞严大定。你要误会首楞严大定说，哎呦，这楞严经的说这指黑字一大堆呀，这楞严大定在这呀，那就糟了。这个就叫什么呢？死在六尘之下， 民心听法司法一言呐、啊。那么我们想想，这个人笨不笨呢？ 哎，这人太笨了， 是太笨了。没有想到的时候，我们自己就是这个笨蛋一个。不晓得因指望月，把指头当作月体，执着佛的言教，执着色尘的经典，以为这就是心性，大错特错了。所以说，此人其妄其为妄是业轮呐。业妄其执，这个地方的执，比喻前面的月。诸位要晓得，前面那个月是比喻的心性，执是比喻的佛的言教。可以代表佛门里面所有的设施，这是一指啊，一切的设施都叫我们明心见性见月。所以指是比喻的言语文字，说得更明白一些。月就是所比的真理，真如本性。若是灵厉害，就应当知道我们要依佛所说之法，所以是依文字，或者是依方便。依方便就是依执啊，这个执是文字方便呢、啊。其观照啊，观天上那个月，那其观照啊，才能够证实相，看到天上真正的月亮，这就是证实相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佛门里面所有言说设施都是启发我们观照般若，正因为我们观照般若提不起来，借着种种方法引发了，为我们观照般若做增上缘呢、啊、这是一个善学的。真如古大德所谓是言下大悟，或者在色相当中看到自然现象的变化，忽然开悟了，那是见识开悟。他为什么会开悟呢？不执着色相，不执着言语文字，他才开悟啊。那么换句话说，我们之所以不能开悟啊，就是有执着，执着的太坚固了。佛法是破执着的呀，执着是病啊，执着是烦恼，执着是生死。 如果还要这么执着下去，这个事情麻烦就大了。那么诸位如果真正明白这个道理，你以后听经言教，至少啊，你能够得到一个方向，得到一个门路，那就是功力要勤，绝不执着。这个人在经教当中啊，才有开悟的可能。最怕的是什么呢？钻牛角尖。这一句经文怎么讲的？底下一句怎么讲的？这个古人这样讲法，那个注解那样讲法，究竟哪个对？在这里研究，在这里思索，全用判缘心。这样子，你就算你寿命长，你能活300岁，你研究300年，还是一塌糊涂。为什么呢？错用了心啊。善于用心的人用真心，真心是什么？无分别心。他意思看不懂，看不懂要不要不研究？因为研究是判缘心，判缘心没有结论。不研究怎么样呢？多读。古人所说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啊，恍然大悟。研究不能开悟，不研究的人开悟了。不研究的人是先清净，不用判缘心。你们看看，自古以来这些大德们，在家出家的，哪一个人开悟是靠研究去开悟的？可以多读，可以多听，可以多看，绝不研究。换一句话说，绝不用分别，绝不用执着，这样就能开悟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今天病在哪里？自己要明了啊，功力不勤不行，心是散乱的，妄念太多，所以叫我们念佛，叫我们背诵经典。道理在哪里呢？摄心，心不散乱，心不执着，心无妄想啊。久久功夫成熟了，自然就发生作用了，根尘相接触，自有悟处啊。所以要晓得自己的毛病，也要晓得众生的毛病，要晓得对治的理论与方法，还要晓得对治的时节因缘。这些道理，这些方法，你要都懂得了，你自家就会用功，而且你的功夫啊能够得力。从此以后，在一切事物境界当中，再不用第六意识了。给诸位说，你们常常是念这个十大愿王，用第六识、第七识 不能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为什么？他有成见，他有执着，他有分别，决定不能随顺。不用六七十了，就可以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为什么呢？心中没有分别，心中没有执着。我们见识用见心去见，用见心呢得见色性啊，色是法，色性就是法性。用闻性去闻，闻的是身性，身是法，身性就是法性。所以你要会用一六根根性，戒除六尘境界，就处处见性。这就是禅家所讲的明心见性，见心成佛。大地众生无不是真性现行，所以自己见心呢，看到一切大地众生呢，个个成佛，见心成佛。什么时候成佛的？同时成佛的，决定没有先后。到你成佛的时候，释迦牟尼佛成佛在我前，阿弥陀佛在我前，弥勒佛还要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之后，他在我后，你还有前有后，决定没有见性。有前有后是有分别，有分别有执着才有前后啊！离开分别执着，前后了不可得。诸位要懂得这个道理的，你才晓得禅家所谓坐断三际。那个三际怎么断呢？三际是指过去现在未来，坐断三际就是过去现在未来都没有了。那个楞严经好讲啊，你要用见性去见一切色法，没有三际；闻性去闻一切音声，没三际；你用耳识去闻声尘，有三际；用眼识去见色尘，有三际。你看看楞严经讲这个道理讲得多透彻啊，多么明白。学了要了啊，了是明了啊，明了就是开悟啊。悟了之后要会用啊，用在日常生活上，这就叫修行啊。这在大经里修大行啊，所以佛在此地这一段话是很感慨的话啊，非常难得阿难尊者的表演啊。阿难是大菩萨，大权示现啊，把我们众生那个病啊他都装出来了，请释迦牟尼佛来治疗。那么佛所讲的都是原理原则，我们听了要悟啊，我们要活用。理论是活活泼泼的，给诸位说仪规方法也是活活泼泼的。决定不是死的，前面的开始 此地的比喻我们都应当牢牢地记住。如果我们还是用第六意识，见色的时候分别色相，执着于色相，闻法的时候执着于音声，执着于文字，那么就像这里比喻了，这个人其为王师月轮的一望其止啊。不明了止的作用啊，色相是一止也，音声一止也，经典也是一止也，止的作用是怎么？是叫我们见性的，是叫我们明理的。止要不要紧？不要紧，无关紧要。现代这个学佛还有一些特别固执的人，认为什么呢？中文翻译的经典不可靠，恐怕这个翻译的人翻得有错误，要找梵文经典。纵然找到梵文经典了，在我想象的时候他决定开不了悟。为什么呢？就是此地讲的夜王其止啊，你要明了这个道理呢，翻译的多一句少一句有没有关系？没有关系啊。同样一部经典，在我们这个汉文经典里面有许多种不同的翻译。上一次有一个居士送了我们有几十本这个《金刚经》，六种翻译的，同样是一个原本，六种翻译的里面文字出入六个就不一样了。这要不要紧呢？不要紧啊，只要意思对了就行了。你在这个经典这个言语文字当中能够开悟明心见性，这就行了。如果是多这一句就明心见性，少了一句就不能明心见性啊，这个关系很大，这个我们是要注意到的。它事实上并不是如此啊，那个见性不见性啊，就是你懂不懂这个止的意思。那个金手指指的也是月亮，那个黑人黑皮肤的那个手指你很讨厌的，它也是指的月亮。那个金手指跟乌手指没有两样啊，它的作用是一个啊。一定说金手指指的月亮我就看到月亮，那黑手指指的我看不到月亮，不是指之过啊，毛病出在自己身上。那么由此可以知道，佛指的、菩萨指的、祖师指的，大家都是指的明心见性。你要是离开指而见性啊，那都开悟了，都行，都成就了。你要死定了，认为那个佛的金手指就死在金手指上，佛指的你也见不到月。一看到金手指大概比月亮还好，比喻见月还重要。这一个原理贯穿八万四千法门， 所以说非常重要啊。千万不要以为诸佛菩萨的身教就是自己的心性，这样一来真是叫智月双迷呀、啊！教官念头都落空了。这个是目前教学没有成绩定根的所在。我们自己知道这个病，彻底改过。诸位不要以为，哎呀，我没有遇到名师，我不能开悟啊。阿难尊者遇到名师了，遇到的释迦牟尼佛，而且跟释迦牟尼佛当师者，这个总没有话说了吧？你看看阿难到此地还是不开悟，还是被佛呵斥来呵斥去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开悟不开悟是不是在冥思呢？我竟然不与不悟，在乎自己懂不懂教，懂不懂理，要把理就当作教，教就当作理，那就错了。一定要晓得教为能权呐、啊，理是所权呐、啊。正好像手上，手是能指啊，月是所指啊。你连能所都搞不清楚，怎么会有成就？阿难尊者在此地所表演的，就能所没搞清楚啊。我看到诸位也很用功啊，也很难得了。用的什么功呢？终日钻固执啊，何日出头时呢？这不是说看经不对呀，看著书不对呀。我也常常看到晚上一两点钟睡觉啊。诸位不要误会，你自己可以看，你叫我们不要看。我跟你们看可能有个不一样的看法。什么不一样呢？不用分别。不用思索，一看道理懂就懂，不懂就不懂，绝不去想它。为什么呢？我知道越想就越糟糕，你要去想它，为法所转，所以东西要多看，要多读，一遍一遍的看，就像看小说一样，绝不用心，绝无困难，从头到尾浏览，一遍一遍的浏览，别多说，一遍一遍有误处啊，前面一遍都看得很清楚啊， 意思没看出来。 哎，第二遍第三遍 我意思看出来了，可不是想出来的。 想不出来，看得出来。 那么这个意思是看出来，是不是到此为止的？ 不尽然。 过了一年再翻来看看，又有一些个意思出来。 哎，这个里头意思永远没有止境啊，其味无穷啊。所以你这样去读经，你读一辈子心里都欢喜，不会厌倦。为什么呢？遍遍味道不一样，遍遍有新东西，不是死东西啊。 古儒达德的这个著述我们不能不佩服他， 好到哪里呢？虽然不像金那样那个味道那么浓，他那个味道也是常新的。他这个文章词句的时候是活的，不是死的。不是说这一句这个讲法永远就是这一个讲法，那是死句的。咱不要说经里面的经文呢，我们拿这个通序来说，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某处与大比丘多少人聚，每一部经都是这样的。过去我刚刚学佛的时候也不晓得，人家告诉我这几句啊，你把它学会以后，凡是这个经都是这个讲法。我记得很牢，哦，都是这个讲法，没有第二个讲法了，每一部经都一样啊。你们现在听我讲如是我闻，是不是这一个讲法？每一部经有每一部经的讲法。再给诸位说吧，第一遍就论严经嘛，第一遍如是我闻给我看，第二遍如是我闻呢，就不一个讲法。怎么会是死的呢？那如是两个字你要都懂得了，三藏十二分教大藏经啊都可以放落实堆里去了。为什么呢？如是两个字全包括了，事出世间一切万法无不在如当中，万法皆如啊，万法皆是啊。佛所有这个一切言论，所有一切的事实，就是从如如之理里面流露出来的。这两个字天天讲，讲上三大僧祇劫，在如是两个意思都讲不完。怎么是一个讲法呢？怎么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呢？给诸位说，什么一成不变呢？真如本性一成不变，除了真如本性什么都在变，没有不变啊。万变不离其宗，不离这个如啊。所以这个意思由浅由深，由浅渐渐摄入到深处，其深无底啊。佛法的意趣多么浓厚，可惜的就是我们一般人的观念还错误，观念一错误用心用错了。所以说非常勤苦修学，在一生不能开悟，你说这多冤枉多可惜啊。那么所谓善知识，善知识是指我们一条活路，这是善知识。如果指的路是死路，这个不是善知识。这是在我们没有明这个 没有涉入佛法之前，对于佛法大道理是一无所知啊。你能够遇到一个好人啊，真正在佛法里通达，指你条活路，活活泼泼，这个是幸运的。这条死路跟着走，你要走好多冤枉路。即使你在这个死路里走活过来了，超不越这个死路了，才有生路可言呐、啊，才有个悟处。所以我们首先要认识，教的性质是什么？理的性质是什么？教与理有什么关系？佛为何要设教来显理？总得要明了这个道理啊！否则的话，真是念佛设教的用意都一无所知啊！那怎么能谈得上那学教？后面这个三点。其为王之啊，一佛不设明之于暗。说这个迷惑颠倒的人，其为不知教义啊。同时他也不了解如来教心的体相，教是以音声为体，不但在世尊那个时代，在我们中国可以说汉朝以前呢，世尊出生的年代是在我们中国周朝，那个时候还没有书籍啊，诸位到故宫博物院去看看，在那个时候还是甲骨文啊，钟鼎里面所能够刻出的这些文字都受篇幅的限制，甲骨钟鼎到后来才有注解，在孔夫子那个时候还没有注解，所以教学都是凭口传口授啊，着重在背诵上，着重在讲解讨论上，音声为教体啊。佛法重视的开悟，我们中国老祖宗教学也注重在开悟，你看世出世间教学都是着重在悟性啊，悟了就是活的，不就叫书呆子，死的。为什么叫书呆子？念的书很多，没开悟。没有开悟啊，所念的东西不能活用，所学无所用啊。佛法更讲求这一招。一定要开悟，悟就是觉照，自己不悟没有觉照的功夫，如果一失了觉照，这些言语文字不放光明了，没有光了， 所以说是不舍命之冤啊。叫放光了，叫是言语文字放光，怎么放光呢？天地人开悟了，言教才放光啊。天地人个个都不悟，那言教放什么光？光在哪里啊？